使生命能量更强，人生更充盈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官斗慨然应允，您说话我自然得听了，但是我家呢有点小事，等我安顿完了甭找我，我随时随地赶奔剑山，咱们不见不散。说完了往前走，上哪儿去了？到公馆一打听，佟林没了。干什么去了？自身上剑山。哎呀，把老剑客给气的，所以随后就赶到剑山。他没干别的，净找佟林了。后来登上天王殿，往里头一瞅，嚯，佟林大模大样在那坐着，跟英王在那块也不得了什么玩意儿呢。后来说翻了，哇，一动手，他一看不妙，这才把佟林救出虎口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秦师爷在秦徒孙面前自然无话不说，谁敢损佟林？除了老师，除了师爷，人家外人也犯不上得罪人。这家把佟林说的体无完肤啊，最后就像压俘虏一样，走，我把你送出剑山。佟林呢，在师爷面前也耍二皮脸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：师爷，您别生我的气了，其实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委屈了我，我不是那么想的，我干嘛呀，我想争头功啊，我谁都瞧不起，我不是那样人，实在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，我怕旁人跟着我来吧，倘若贪了危险，我对不起朋友。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你能耐还不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下不为例，下回再有这种事情，即便叫我看见我也袖手不管。其实当老人的就说气话，佟林走着走着不走了，你又转什么招？师爷，还有一件事情您得给帮忙办。 什么事儿？ 我来呢，一方面是摸摸剑山的底，另一方面呢，这有一张蒙丹蓝谱，您了知道吧，就是个人名表。这个富昌这人要想成其大事，不惜重金收买天下的剑侠，哎呀，拉着一块儿就磕头拜把子，要不怎么叫蒙丹呢？歃血为盟。这个蒙丹上的开列的都是他这好朋友的人名，这些人有的在剑山，有的分散隐蔽在州城府县，留下必是隐患。如果咱们把这个蒙丹蓝谱弄到手，按名咱们抓捕，一下就给他绝了根了。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弄到手，可是这个东西呢，在鱼骨寺有个地方叫鬼见愁，恐怕我一个人我是取不出来呀、啊。您看，您说我仰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我怎么觉着委屈呢？要那样的话，我就大闹鱼骨寺，上鬼见愁取蒙丹吗？我怎么没去呢？还是我觉着我能力有限吗？这件事我还没有完成。师爷，既然您来了，您看能不能帮个忙，把这玩意儿整走？嘿，老将个乐了，海川呐、啊，行，我看你现在学的也挺滑了啊，我来救你嘛，你还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来？还要将我一军？不，师爷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。我只是给您提个醒，这事我没完成，我觉着挺遗憾。回到建州啊，请示了年的人，还得多请英雄好汉，帮着破鬼见仇，打鱼骨寺，先把蒙丹弄到手。算了，夏夏，这是后话，先别提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死了那个心。这些事儿我比你知道的清清楚楚。那鱼骨寺三个大和尚，一目了然僧、了因和尚、了尘和尚，那号称四川的三尊佛呀，谁能惹得起？他们像看门狗似的在那堵着，再加上鬼见愁布满了消息埋伏，你得什么人能进得去？什么人才能把蒙丹蓝谱弄到手？到那一去是九死一生，别指望我。我们哥四个来了，再把大清国江南八的名剑请来，也未必能得手。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说实话，到了江边了，哟，这地方可太背景了。佟林一看，没有剑山的人，冷冷清清的。再看江边这儿，有一只小船儿。董乾董老剑客到了岸边，轻轻的一打呼哨，从小船里出来个人。这人飞身形跳到岸上。师父，回来了。啊，那是谁？佟林，哎呦，久闻大名啊！这主过来给佟林见礼。佟林一听他们这个称呼，这主管董乾叫师傅，那比我还高这一辈呢，那是我的老前辈，不是师叔就是师大爷。但是来到近前，佟林吓了一跳。怎么吓一跳呢？再看这主仨脑袋，听他讲故事，什么三头六臂，那听过，真人没见过。佟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有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事儿，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哪有一人长仨脑袋的？你可听清楚啊！现在是半夜， 不是大白天的，半夜就是能看清楚，也不能像白天那样吧。所以离老远看，这人仨脑袋，到近前一看，不是，肩膀上一边扛着大肉球，不知道扛这玩意儿干嘛。一瞅这猪长得相貌凶恶，山眼窝子，金眼珠，虽然是在黑天，这俩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，射出两道金光来。从眼神上看，这主就不是一般的人。总前一个介绍，海川呐，熟悉熟悉吧。这个又是我朋友，又算我纪宁的徒弟，新出道的，叫骷髅鸟秦风，他也是个剑客呀啊！你别觉得你不含糊，你那能耐比他你可差多了，是是是是，哎，秦风啊，这就是我常跟你叨念的佟林佟海川，什么佟侠客。佟林一听纪明的徒弟，那也是我的长辈，赶紧撩衣服要磕头，师叔，哎，起来，佟侠客，咱们两论，你的大名，哎呀，我早就听说了。我跟我老师说过，多咱得侠能见你一面，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，我太高兴了。佟林脸一红，在这儿见着太没意思了，我贪了多少危险，不是我师爷救我，我能活到现在吗？但这些话不便解释。董前董老剑客说，秦风啊，你把海川摆渡过境啊，然后这个船呢找个地方搁起来，丢了也没事，你把他亲自给我送回公馆，我都怕他半道溜了，听不听？我去办点事儿，办完了我回公馆，要见不着佟林我唯你试问。是是是是，那弟子遵命。佟侠客上船。佟林一听不对劲儿，师爷怎么不走啊？听这意思让我自己回去。佟林没上船，扭回身来问董乾，师爷您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我还有点事儿，办完了我就回去。您呢？什么事儿？别问，小毛孩子多嘴多舌的，我的事儿你问什么啊？回公馆等我去吧。哎，佟林不敢多问了，上了船了。老剑客在岸边还问呢，看看你身上的东西丢什么没，少什么没。佟林一摸，秋风落叶扫的腰里缠着呢，再往后头一摸，鹿皮套里的床着子母鸡爪鸳鸯月，除了这个别的也没什么。师爷，我的东西一样不少。嗯，那就好了，秦风开船吧，走吧。小船一掉头，暗中通过九转十八弯。你听这个地方，九转十八弯呢、啊、鬼门关呢、啊、什么船敢上这儿来？一下坐到漩涡里头，就抽到江底。可是这骷髅鸟秦风很厉害，对水性十分精通，就这地方他毫不畏惧。安下他怎么送佟林回没回公馆咱不说，单说董乾，董老剑客手捻银髯，翘着脚看着，一只丑船没影儿了。老头转身回来，坐在一棵树下，闭着眼睛盘算起来了。盘算什么呢？盘算佟林刚才说的那番话。 想起鱼骨寺鬼见愁那张蒙丹蓝谱。你看这老头教训佟林了，那是教训旁人，他自己也挺骄傲。董乾心说，海川跟我说的目的想叫我助他一臂之力，从速得到蒙丹蓝谱。老头那时心就活了，打算去一趟，但是带着佟林不方便，他准知道佟林跟着去非有危险不可，所以先把他打发走了。董老剑可自己留下来不走，什么目的？想要只身大闹鱼骨寺，把蒙丹蓝谱弄到手。我回头公馆，啪，把这东西往桌上一放，年的人多高兴。我倒不贪图别人说我几句好话捧捧我，用不着，我百十多岁的人了，你捧我不捧我能怎么样？但是可替佟林我这小孙孙帮了大忙了。老头一算计这日子，很快就快过年了，如果破不了剑山，年羹尧吃罪不起，佟林都得担责任。我跟姓年的没什么交情，你掉脑袋不掉脑袋毫无关系，但是佟林我不能不管。老头盘算完了，最后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我也冒冒风险。就这样他休息了片刻，站起身来，把小辫盘上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奔挂之处，摸了摸百宝囊之中带的应用之物，特别是那俩大铁球，一个也不少，原来丢一个关斗关舅公拿去了，又还给他了，这是随身的暗器啊。老剑客一看什么东西都不缺了，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行术，那快劲儿甭提了，三晃两晃到了鱼骨寺，扎着背膀抬头一看，这座大庙黑洞洞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论规模，不次于英王的宫殿。左边青龙，右边白虎，左边是钟楼，右面是鼓楼，三道山门，朱门紧闭，静悄悄，声息皆无。光是夜晚的山风吹的金鸟铃上偶尔发出来咯噔咯噔咯噔这种声音。老剑客不走前边往后转，他知道鬼见愁在后边。来到东墙外头，看左右没人，双脚点地腾身而起，把自己挂在墙头上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针往院里观瞧，黑压压冷清清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抬头一看，靠着石壁有一座亭子，三层，这亭子就靠着山边，这里边就是鬼见愁，鬼见愁就是山洞，那儿点着灯呢，灯在晚风之中左右摇晃，放出微微的暗光。老将给心说，行了，我自幼就学过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等等的东西，我没少研究，可这玩意万变不离其宗，尽管手法不同，总的大同小异，心里还是有底的。我瞅瞅这三尊佛怎么改造的鬼见愁，怎么个难进法， 老了老了，我也开开眼，长长经验。书中代言，这就叫艺高人胆大。一般的人敢吗？吓也吓死。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，用脚尖一点，地下没有埋伏，三晃两晃，来到亭子前头。哎，他刚到这儿，发现人影一晃，里边出来人了。董谦急忙一转身，躲在一棵松柏树后头，露出半拉脸来看着，还不是一个人，走出五六个来，手中还提着灯。走到前面这个主，头上戴着风帽，外边穿着狐狸皮的斗篷，里边穿着箭袖，纱着带子，腰悬宝剑，面带冠玉，长胡须，长得非常潇洒威武，后边跟着四个主保着。老剑客一个阿任的剑山的大帅谭天谭桂林，那会儿在天王殿，转瞬之间又跑到这儿来了，在后边送出仨人来，三个大和尚，就是一目了然僧、了音和尚、了尘和尚，在他们的后头跟着几个小和尚。等下了亭子，站在院里啊，他们在那唠嗑。董老剑客侧耳听着，就听谭天说：“三位大和尚，留步，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不过再重申一遍，最近剑山实在不太平，不太平。方才佟林大闹了天王殿，被一个没看清面貌的人给救走了，这个人的功夫实属了得呀。这个人离开没离开剑山很难说，究竟剑山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也很难说。鹰王千岁不放心，特派我告诉三位长老要严加防范，千万看守好蒙丹，可别丢了。阿弥陀佛。了然僧说话了：“大帅尽管放心，蒙丹放到鬼见愁，万无一失。他有多少高人也敢瞪眼，不信那就试一试。”管教他有来无回。您前者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？实在不行杀鸡了，咱把蒙丹先烧了，让他两手空空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庙上还有什么事吗？事儿倒没有，但有个奇怪的事情叫人难猜难谢。什么事儿？我有个徒侄叫于古僧，到现在没回来，我派人寻找怎么也没找着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。我心惊肉跳，总觉着他好像摊了事儿。怎么能呢？不能，可能应朋友之邀，也可能办点私人的事情，那是剑客的身份，他能谈什么事儿？这个您老人家不必介意。我回去呢，派几个人再给找找，如果找着他，让他马上回庙。哎，对对对，拜托拜托。其实他们还被蒙在鼓里，于武僧啊，早叫佟林给划来了，尸体扔到山沟里头，用碎石给盖上了，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信。三个大和尚把谭天送出鱼骨寺，转身回来了，干什么去了咱不提。 院里又恢复了安静。钟老剑客一看，三星转了个了，现在离天亮不到一个时辰了，再不下手来不及了。看了看鬼见愁这座亭子，嘿嘿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今天我要豁出老命跟他大干一场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刺腹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，致电88864417 88864417，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梦想开始的地方》，由上善作词，赵林作曲 ，SH48 演唱。 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，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，获取知识有了力量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，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，手有成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，自由飞翔。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，自由飞翔，自由飞翔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，肩并肩奔跑在绿荫场上，相聚一起青春激荡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仍有一个花朵成长，手拉手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， 30TS 级豪车。